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我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公益主张时间，自拍不好看可以重来，密码输错了 请再次输入你的密码 可以重来，玩游戏挂了 One more time 可以重来，但一旦感染艾滋病， 让我们共同认识艾滋病，预防艾滋病。 这是三角梅 啊、哦，这个也叫宝鸡。 没错，我是三角梅，曾经我也有过传奇故事， 但现在我偏居城市一隅，默默无语。这样没什么不好，我依然无处不在，在街边，在街角，在无人关注的绿化带，我依然在守护这里，只是用另一种情怀。 你听不到的大自然的声音，我们为您转达。一起听那些植物在说话，爱护花草树木，人人有责。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会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嘛，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把我心都掏空了，明明我还是爱着，可是生命苍白了，我天空变灰色的。我知道这是你给的眼神，也知道终究还是躲不过，我只好对自己说，爱都爱了，痛也痛了，泪也流过了，伤心的歌唱到这里，还有谁会记得？心都碎了，谁会快乐？痛得太深刻。这是你给的眼神，也知道终究 就还是躲不过，我只好对自己错。爱都爱了，痛也痛了，泪也流过了，伤心的歌唱到这里，还有谁会记得？心都碎了，谁会快乐？痛得太深刻，爱过的人分分合合，伤了无法愈合。我们的故事不该不舍得，我会永远祝你快乐。 心的罪，我的心如水，你不必知罪。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你与我之间有谁？先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有泪有罪有付出，还有忍耐。是人是墙是寒冬，藏在眼内。有日有夜有幻想，无法等待。共你在远方相聚，每一天望海，每一天相对，盼望你愿意没有让我别去的恐惧。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哦，你可知谁甘心归去？

少，认清了烦恼，不见了年少，仿佛你又在我耳边笑。我们约定的天荒地老，回家乡 懒惰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它会让你觉得是安逸，是福气，是休息，但实际上它给你带来的是无聊，是倦怠和消沉，甚至有的时候它会剥夺你对于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朋友之间的友情，也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心胸狭隘，对人生呢也越来越怀疑。今天九九九，我是周周。不管是你我还是他，每个人都有瓶颈期和舒适区，但也要记得看一看自己这几年的变化，听一听自己的心声，拒绝懒惰，未来才会有所改变哦。 Oh,

成老朋友。你我在指牵手，最终不能坚守。后来你可曾来过，可曾逗留？等候祝福后该换取的幸福，以后不敢去承认感动时的感受。对于无法永远在你左右，只能点点头。好好过不是说比谁好过，我们神情自若，掩饰软弱，只因不知所措被犯的错淹没。哦，好好过不是说有谁好过，洒脱梦想饭桌反而执着。你的心谁暖和的那一步是我。 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乘上最末的一班车，选择靠车窗的角落，城市倒退在我左右。街头红绿灯都停了，剩下黄灯独自一个，守候在一整天以后。四周楼宇的轮廓仿佛打上马赛克，像慢镜头在回播每一个。换成一张夜色之中，多少片段没能有始有终，陌生面孔对视而过，那一位你还记得？换成一周夜幕之中，多

的身影失去平衡，慢慢下沉。黑暗已在空中翻身，而我呢，我看不见。也许爱在梦的里面，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 下面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 老师，为什么视力有障碍的人牵着导盲犬过马路的时候要举手呢？ 因为狗狗受膜上的感光细胞锥形体比人类要少，它们对红色不够敏感，也没有办法判断红绿灯。狗狗在过马路的时候都是通过人流和车流用声音来判断是否适合过马路的，所以视力障碍的人士在过马路的时候都会举起手以示意司机不要抢行。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读懂一个手势就是一份关怀。 小李啊，以后这个纸啊一定要记得双面打印啊。 我是一张纸，曾经我也是一棵树，经过20年成树，直径0.6米，高18米，经过采伐、蒸煮成浆、压榨烘干燥，再压光制成了卷儿，然后裁切包装好，从很遥远的地方运到这里，来到你的面前。 全球每年消耗掉的3.35亿吨纸张中，70%的原料来自天然森林， 请双面打印，让节约双倍。 你每天都会记得遛狗，因为回到家它就会提醒你。你每天都会记得吃饭，因为胃会提醒你。你每天都会玩手机，因为推送会提醒你。但是爸爸妈妈却很少提醒你，你有多久没跟他们一起聊天吃饭了。让我们以身作则，弘扬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常回家看看。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境，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境，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在知乎上呢，有这样一个提问，说创业一定需要人脉吗？而我们看到的回答也很到位，说只有置于你设计的契约之下的资源才是你的资源，别人口袋里的再多，不放到自己手里呢，都不算数。关于人脉应该怎么积累和运用，可能每一个创业者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今天的老板说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关于马云的小故事。37年前的一个傍晚，一对澳大利亚的夫妇正在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西湖边游玩。这个时候，一个面带微笑、身材消瘦的孩子走上来了，用非常稚嫩的英语跟他们打招呼说：“你好，我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他们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想要锻炼一下新学的英语口语。而从此之后，马云也跟这位异国的朋友成为了跨越国界的笔友。每一次回信当中，对方都会为马云修改英文，这也成就了马云后来过硬的英语和口语的水平。后来马云历经了3次高考，终于考上了杭州师范学院。在休学期间，这位澳大利亚的朋友每隔6个月就给马云寄一张支票，2年多的时间总共寄出了大概200澳元。马云还受邀去了澳大利亚，当年马云21岁。其实在杭州那个年代，出国真的是不可想象的，而他的澳大利亚的好朋友也总是鼓励他说，试试看，说不定你可以拿到护照。后来马云在回忆当中也说，去澳大利亚的那29天对他至关的重要，当自己回到大陆的时候，觉得自己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也许没有那29天的出国，他永远不会像今天这样去思考问题。说到这里，我们要回到刚才提到的问题，那就是人脉对于创业到底有多重要。在2016年上海市民创业情况报告的数据显示，2016年每8位青年当中就有1位是创业者。创业成功的原因呢，主要是依赖于人脉资源，占到36.7%，创业的相关经历占到了31.2%，而创业的行业潜力占到了27.9%，以及有效的合作伙伴占到了21.8%。也就是说，创业者是否具有构建人际网络和社交网络的能力，可能也直接影响着创业之路是否顺利以及企业发展是否长久。除了人脉的重要性之外，其实在生活里帮助值得帮助的人同样也是一种收获。那根据观察，在创投圈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一般都是非常乐于助人的。成功人士之所以会成功呢，往往是因为他们非常善于去帮助别人。这种帮助可以小到帮别人买一杯咖啡，也可以大到帮一家巨头公司扭亏为盈。虽然说人脉很重要，但不是所有的人脉都有用。创投圈的人脉呢，自然也是如此，因为一小群人对你的重要性将远大于剩下的其他所有人。 如果说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在资源和人脉上都不是特别的丰富，但实在还是很想创业，那应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本质上其实就是交换，交换的前提就是平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发展人脉的核心绝不在于认识更多的人，而是首先要做好你自己。最简单的事情，不管有多累，每天花一个小时去读书，花一个小时去跑步，如果这样一点小小的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你都坚持不下来，那其他的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说坚持不一定能成功，但是不试一试又怎么知道呢？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棵树子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就这样找到了自由，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太多事瞧不懂，太多梦太沉重，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 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点点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虽然也过了很久。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原本十分心痛爱与愁，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想法在我的左手，旋律在右手，就这样找到了自由。哦哦哦哦哦，生命中许多片刻，欢笑和忧愁都在现场记号中，再多事敲不动，再多梦太沉重，不简单的歌让人感动，我是钢琴手，为真实人生伴奏，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点点和滴滴都在我的心中，虽然这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曾留下一些温柔。我的手翻了一个大从北极转身就来到沙漠，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就感到海阔天空。巴黎过了吉他的扫帚，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在黑白键上游走，就等于拥有了所有。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金秋去哪里？当然去蟹岛。第19届蟹岛螃蟹节，9月16日至10月31日，欢乐来袭，钓螃蟹，吃螃蟹，看美景，还有很多亲子活动等你来哟！咨询电话400-650-3311。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让你今夜很好眠，我的 小鬼小鬼，捏捏你的小脸，让你喜欢整个明天。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孤单时有人把你想念。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哇啦啦啦啦啦啦，耶哦耶耶耶，哦哦，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知道你最美。 Let me 看不见 九六九公益主张时间。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 哎呀，疼死我啦！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为了自己和他人，禁止高空抛物。 我是一只刚刚走上街头的新型垃圾箱，可是才几天的时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被毁容了，有的被香烟头给烫了。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请爱护身边的垃圾箱，它为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整洁，更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同学们，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请说说你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我爷爷去看病都得报销。 我们去公园博物馆都免费了。 我们家有车有房有公司。 那你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吗？是税收。税收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 爸，你交税了吗？ 诚信纳税，共建和谐社会。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五飞扬。 相信有不少人都遇到过被借车这件事情，这本是一种交情的体现，不过如果处理不当出现问题甚至事故，往往会惹来双方的不快，实在万不得已需要借车，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借车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吧。作为车辆的拥有者，车主如果要借车给别人，首先得确保自己的车辆是安全的。要是您的大灯憋了，或者是轮胎已经鼓包了，甚至刹车都不好使，那么最好还是先修车吧，不然不但别人借去开着不安全，您自己用车也是不保险的。有驾照才能开车上路这件事情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不过总会有人不自觉，没准还没路考呢就想自己开车上路了，那确实就不好意思了，这个时候安全比面子要重要得多。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摩托车也是机动车，需要单独的驾驶资格D照，如果没有相应资格也算无证驾驶。酒驾和无证驾驶是一样的，都是害人害己的事情。如果遇到朋友喝得满面红光还找你借车，你千万别松口。每个驾驶者都应该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除此之外，一些药物，比如某些感冒药或者是麻醉品，都会降低人的反应速度，乃至失去部分行为能力。这种情况下，也不要把钥匙交到他们的手中。此前呢，还有类似的案例，车主一起吃饭饮酒，然后迷糊当中钥匙被朋友拿走了，这位朋友也喝了不少酒，最后酿成了大祸。尽管车不是车主给用车人的，但由于车主保管钥匙不当，最终也要承担一定的附带责任。九六九车五飞扬，我是亚威。其实上路的风险很大，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忽略，希望大家在交通安全方面也都能够自省自律。 Right.

们常常因为忙而忽略了生活，忙得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好好做饭，忙得没有时间坐下来品一杯茶，甚至忙得恨不得有光速飞机。所以我们会觉得生活很累，觉得世界不美，但其实美是随处可见的。街边的野花很美，窗外的白云很美，亲手泡的茶同样也可以很美。今天969，我是周周，要去发现生活中的美，知道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也才是生活的智慧。 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可它给了你些什么？你是不是真快乐？可要听我的话，别再为他犯傻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创新是成功的过程，成功是坚持的结果。 在明天的生活中，你可能闭上眼睛，或者是呢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或者是发挥一个小小的创意，让你的生活变得不一样的，这样的想法去试试看吧。 我觉得创业更多的是需要不忘初心，有一个好的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另外要有格局，要有胸怀，使更多的有同样梦想的人一起分享这个新的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幸福和快乐，当然也包括这个痛。 小蚂蚁，他们的头很大，他们的腿很细，他们拿着苹果手机，他们穿着耐克阿迪，上班就要迟到了，他们很着急。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他在这个城市里活得很压抑，虽然他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他很难过，我悄悄地许下愿望，带他去蒙古国。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一年一年飞逝而去，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我喜欢的好多东西还是买不起，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没习惯，都说钱是王八蛋，可长得真好看。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应该这样。难道说60岁后再去寻找我想要的自由？